所以我哋记者曾经喺呢、這个小英嘅竞选总部里面问一个问题，我觉得呢个问题非常之直接嘅，就係话如果你蔡英文可以连任嘅话，你会唔会推动公投制宪更改国号？咁民进党接待我哋嘅人就话唔会，佢话唔会。嗱，如果会嘅话，就必须要喺立法院，根据中华民国宪法嘅征收条款，你必须去立法院，因为变更领土啊，呢个主权嘅即系转移或者呢个变换国号咧，你系需要立法院四分三嘅议员、立法会议员、立法委员，去提案表决系嘛，同埋要经过公投。虽然而家民进党政府将个公投法修改到咧，就唔系同大选绑埋一齐嚟做，而系单独做公投。但单独做公投同绑埋大选一齐做公投个分别喺边度咧？绑埋同大选一齐做公投，投票嘅人就多。如果你单独一个议题去投票咧，呢、這个公投咧个投票人数就少。咁于是国民党就认为民进党呢一种咧，就系话你支持呢个公投，但系结果咧你就系、是、即系话破坏咗个公投嘅精神，系嘛？咁所以用呢一个角度嚟睇，你要公投制宪改国号系非常之艰难，系嘛？嗱，呢个咧就系香港好多人都唔明白，但系亦都唔想去明白嘅，包括呢啲所谓泛民主派。或者啊，即係呢啲黃絲，甚至乎香港嘅本土派青年，佢哋都唔想明白呢樣嘢。佢哋只係一樣嘢，就係你蔡英文同我哋一樣反中，我就支持你。講完啦，係嘛？咁當然啦，呢個係每一個人都有唔同嘅政治取向，我覺得亦都冇乜所謂，係嘛？咁但係對於台灣人嚟講咧，佢哋面臨嘅呢個國家認同嘅危機冇解除，同埋兩岸關係嘅惡化冇改變嘅話咧，其實未來嘅發展，都是危机四伏，加上共产党他绝对不会即放弃以武力犯台，是吧？共产党亦都不会停止对台湾的那个施压，是吧？甚至乎是渗透，这个是必然的。所以我们来观选，即作为香港人啊，我们是其身不能自，其心向往之，我们在这里争取民主，这里就已經是有民主，但是有民主就有民主的問題，係嘛？咁呢個係我自己嚟呢個觀選嘅心得。好啦，今日選前一夜，咁啲人梗係希望我預測一下聽日嘅選舉結果啦，係咪？聽日四點後咧就開票。嗱，台灣咧就有萬幾個投票站，亦都係開票站。投完票就各自一個投票站開票。咁有千幾萬選民，有萬幾個投票站，即係每個投票站係開1000張票左右嘅啫，所以個速度係非常之快嘅。到咗挨晚食完晚飯咧，就已經係有結果噶啦，係嘛？咁嗱，而家即係選前封關嗰個民調咧，小英係領先成20-30%嘅，有啲係30%，有啲20%。嗱，1% 咧係10多萬票。如果你領先20-30%，即係話你贏幾百萬票。上一届国民党的得票朱立伦是380万票，宋楚瑜的得票是150万票，加埋就500多万票，是吧？都输给这个小英，即是600多万票，是吧？咁当然啦，国民党在2008年马英九那次呢是拿700多万票。咁但是今次的关键呢，当然反送中这个运动呢对民进党是非常之有利的。起码那些年轻人，即是台湾的年轻人，基本上是一面倒都是会支持民进党的。啊，但是今次的选举大家都知道，除了总统之外呢，还有的呢就是这个立法院的选举。立法院呢就是113席，其中73席叫区域立委选举，就好像我们香港地区直选一样。但我们香港分5个大区，它就分很多个区，全国各地，台北啦、新北啦、系嘛、新竹啦、中这个桃园啦，分好多个区。每个区的议席都不同，按照人口比例。咁但系咧，单一选区就话喺一个大区里边，譬如举例，台北市就选8个，这个新北市就选12个。咁但系呢12个又分别隶属细的选区，即系好似我嚟香港区议会咁样。咁你沙田區唔係得沙田區一有好多席㗎嘛，咁但係沙田區拆開就有好多唔同嘅選區啦嘛，咁佢係單議席單票就73席。另外一個呢就係 呢、這、一個原即係呢一個原住民有六席嘅，即係等於保障佢哋嘅，有六席係俾啲原住民，三席係山地嘅呢、這個原住民，三席咧係平地嘅原住民，咁就六席。咁另外有34席咧，就係全國不分區係政黨票，呢、這個政黨票加埋橋選立委，總共有34席，係咪？就是用政党得票的门槛来分配这个议席，只要你每一个政党在个政党票里面拿到 5% 以上的选票，你就可以分配到议席，拿 5% 就一席。所以个问题就是说看你个政党得票有多少，上一届就民进党就拿10多席，只是在这个全国不分区。现在大家关心的就是究竟民进党可不可以立法院好像上一届那样拿超过半数的议席，咁佢就立法院又係佢话事，政府又係佢话事，咁佢嗰啲法案呢就好似反渗透法案咁，不经程序正义一次过就快速通过，好似我哋香港啲建制派恃住人多势众就可以通过呢啲法案啦。咁当然台湾就係民主选举产生嘅议会，係咪？所以台湾嘅政治制度都好即係好有争议性嘅，就係你总统又直选，立法会又直选，咁如果你个立法院你个执政党唔系占过半数嘅议席嘅时候咧，就会跛脚。咁但系从民主政治嘅角度嚟讲咧，呢、這个就系制衡，系嘛？即系好似美国两个国会咁样，民主党同共和党，都冇办法绝对有个优势喺度，系嘛？你冇可能两个议会你都系最大党，系嘛？咁呢个亦都系制衡。台湾选民咧，亦都好懂得呢个道理，就分分钟有好多人，总统就投你蔡英文。然后立委呢佢就投你国民党，咁就可能会出现一个朝大野小，唔系呢个朝，即系你执政嘅喺议会里边唔系多数党。咁但系如果喺议会政治嘅国家，好似即系呢个英国啊嗰啲咁嘅国家，你梗系议会最大党组织政府噶嘛，即系立法权又系你，行政权又系你，系咪？咁但系台湾就好奇怪嘅，佢亦都系有机会出现立法权唔系你嘅。執政權是你的，是吧？咁但是上一屆呢就是民進黨是行政立法兩權都在他手裏面。咁今次呢他又好擔心在個議會選舉可能不過半。咁但是所以他催票呢就是你投蔡英文就一定要投埋民進黨，要令到民進黨過半。咁他施政呢才不受到窒礙。咁但是民主精神嚟講，在野黨個監督力量，如果他在議會裏面攞到唔多嘅議席，咁佢就冇辦法去監督政府嘅，咁呢個亦都係由台灣嘅選民去決定，係咪？咁所以呢次選舉呢，當然係有關嗰個政權嘅移轉，究竟會唔會出現第四次政黨輪替呢？係咪？我哋香港人關心嗰個角度就好狹隘嘅，就係究竟小英贏唔贏啊？小英贏會唔會即係幫我哋香港啊繼續係咪頂住共產黨啊咁樣？我自己嘅睇法呢就係，如果我哋要依靠台灣，咁我覺得係好危險嘅一件事，等於你要依靠美國一樣係好危險的一件事。OK 當然有多啲國際澳援嘅力量，當然就係、對我哋香港嘅抗爭咧係有利嘅。咁但係你不能依靠佢，又不能抱太高嘅期望，大家要冷靜啲去諗，係嘛？選舉一結束，專制即開始。呢個句説話係盧梭講嘅，歷久常新。所以任何一个民主政治制度都是需要有一个很有效的制衡力量，所以我们看到台湾的民主政治发展，亦都看到它不断在进步，而在这个进步的过程里面，到今日为止，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两岸关系呢时明时暗，共产党对台湾的威胁是仍然存在，于是就令到台湾这个所谓民主政治呢蒙上阴影，佢本嚟可以係俾政見嘅選舉，就變成去到選舉嘅最後關頭，你就一定係要講意識形態，講政治立場，係咪？講對中國嘅態度，講兩岸關係。嗱，呢個亦都係台灣今天嘅困境，即係喺可見嘅將來，共產黨唔冧檔，你都幾難有所改變。嗱，呢一點咧同我哋香港係好相似嘅。無論我哋啲青年點樣去抗爭，係咪？即係我個人咧，非常之悲觀嘅。到最後，係咪？共產黨呢種咁嘅高壓政策，係咪？即係 只会令到我哋更多嘅年青人咧系受到伤害，但系佢哋都一样奋不顾身。郁敏咧亦都只能够即系舍命陪君子，系咪？所以我今次嚟睇选举咧，都百感交集嘅。老实讲，我系由八十年代中台湾开始有中央民意代表曾宝额选举，同埋嗰啲地方行政首长选举。每一届嘅选举，我因为嗰阵时做记者，我都嚟采访。即系换言之，我观察咗台湾嘅选举咧，就已经系即系30几年，睇住佢嗰个发展，系嘛？譬如好似今次嘅立法院选举，佢呢个选举咧，以前咧即系系210席嘅，后来削咗一半，就变成113席。然后由多议席单票制改成单议席单票制，系嘛？呢个都系我哋即系一路喺观察呢一个选举里边，睇到佢不断咁样修改呢个宪法，然后改变呢个选举制度啊，咁啊令到而家呢个选举制度相对嚟讲比较符合而家台湾嗰个政治现实，系嘛？咁但系我哋香港咧系乜都冇，我哋又好多谢香港嘅民主派，特别系民主党。系嘛？支持政改方案喺2010年，系嘛？令到呢一个选举制度，系嘛？呢一种不义嘅选举制度千秋万世，系嘛？喺可见嘅将来，我哋都睇唔到香港立法会会全面普选，亦都睇唔到行政长官可以一人一票选举产生。咁你香港啲后生仔除咗搞革命，有咩好搞咧？系咪？所以台湾人亦都唔明白呢个道理。不过我哋同啲民进党人倾都系。我哋问佢你会唔会当中国系敌人呢，佢就话唔会，我系继续两岸交流，但系佢对我哋威胁，我哋就防止佢渗透。咁我哋对香港嘅声援呢，佢希望香港问题可以得到合理嘅解决，希望我呼吁呢个中国政府呢，即系要体恤香港人嘅嗰个意愿，系嘛，俾香港有民主。咁我觉得真系好奇怪。喂，民主就系要打返嚟㗎啦，大佬，你期待共产党，你民进党帮我去呼吁共产党俾民主香港人，咁系冇戆居咧？请问系咪？所以好多嗰啲香港，包括呢啲即系而家拍片支持呢一个民进党嘅呢啲香港区议员啊，同埋嗰啲立法会员，你有冇去直接去问过佢呢啲问题咧？我就问咗啦，系咪？问咗翻嚟嘅答案就好唔满意啦，系咪？你帮我呼吁中共还政于民，大佬真系好好笑，系咪？你点帮香港人呢？大家谂清楚，系咪？不过冇所谓，即系喺而家敌我分明嘅呢种状态底下咧，香港人支持蔡英文，我觉得系一啲都唔奇怪嘅。即系，但系我又只系想提醒各位，你支持佢系为乜咧？你又冇投票权，你支持佢就为咗希望佢可以支持我哋啊嘛，系咪啊？咁你就唔好抱太高嘅期望，系咪？但是我必须要讲，我在台湾这几天我都是努力做这件事， OK？ 我们除了在陆委会跟他谈，私下也都跟主管的官员去讨论有关这些问题，是吧？我个人的能力有限，但我起码要做一件事给民进党政府知道，是吧？你不要开空头支票，是吧？我可以告诉大家，到今日为止都没有一个走嚟台灣嘅香港年青人係受到佢政府嘅即係幫助，佢淨係話我哋有好多 NGO， 有好多民間團體，我哋都會同佢合作。政府有好多嘢唔方便出面，因為佢哋有啲係逾期居留。譬如我哋曾經提李善儀呢個例子，佢話李善儀係非法居留，咁即係意思就政府唔幫得你嘅 ，OK？咁即係暗示政府最多隻眼開隻眼閉俾你逾期居留嘅啫，唔去拉你第二屆出境嘅啫，係咪？嗱，講呢啲嘢呢，即係我哋好關心李善儀，佢嚟咗嘅時間係比你後面嚟嗰啲長好多，佢係2016年旺角事件嚟咗嘅 ,ok? 因為呢個已經公開咗，所以我先喺度講啦，係咪？其他嘅人我知道嘅我都唔喺呢度講嘅，係咪？因為咁樣係影響佢哋嘅安全，係咪？